前几天我梦见了我的祖先啊，这就是说我该回到他们的身边去了。可是洛若山回来了，他一回来，窝里的山鹰都回来了，我的病也就好了一大半了。 爷爷， 爸哟，这是从哪片云彩里飘下来的一位仙女呀？ 啊，爸爸，她叫刘露露，是电台的同志。 刘露露， 爷爷，这几天就是他替他给你打针的。 哦，哎，我说，我看他怎么这么面熟啊？嗯、 啊，爸爸， 您 是不是进屋啊？外面风大。 不，我就坐这儿。刘露露， 哎， 啊，是从乌鲁木齐来的？ 啊，我是来采录塔吉克民间音乐的。瓜法爷爷， 啊， 刚才是您在吹鹰笛？ 啊，好几天没吹了，憋得慌。你的母亲 啊， 刘编辑 啊， 你知道吗？鹰笛呀、啊。是起源于中国塔吉克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呢， 是吗？快说说。 啊，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、啊，有一个逃亡的农奴。当他逃到达坂的时候，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这时候，有一群土狼围住了他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候，一只山鹰飞了过来。啄死了几只狼，其余的狼也都吓跑了。山鹰也受了伤。山鹰在临死的时候对那个农奴说，在我死以后，用我的翅骨做成鹰笛，只要吹响它，山鹰就会飞来帮助你的。 这也就是塔吉克人把山鹰作为图腾的原因吧。 是啊，经过多年的与鹰相伴，塔吉克的祖先们就能用鹰笛模仿山鹰的语言与山鹰交流了。 啊、爷爷，就是因为能用鹰笛以来山鹰，才赢了所有鹰笛的高手，夺得笛王称号的。 是， 这太神奇了，瓦法爷爷的笛声能引来山鹰。瓦法爷爷、您能让我见识一下吗？ 这 爸爸他还病着呢。 不，孩子们，我只要还能喘气就能吹鹰笛啊。我吹给你们听听。 太好了、爷爷您行吗？ 行。 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、 啊、瞧，山鹰来了、 哎、真的、哎啊、飞来了一只、啊、两只、啊、这么多的山鹰啊。 是啊， 也吹的是欢乐的曲子，山鹰在和我们玩呢。爷爷如果吹战斗的笛声，山鹰就会扑向土狼或者坏人，向他们进攻。瓦法爷爷能向山鹰发号施令、嗯、爷爷能用鹰笛跟山鹰讲好多话呢。那如果坏人包围了我们，山鹰来帮助我们同坏人战斗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分得清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来，你呀、啊，跟着我跳，跳起这种鹰舞啊，山鹰就会知道我们是自己人，就不会伤害我们了。 哦， 来，啊、跳起来，啊、来、啊，这样、啊，手抬高一点，啊、哎，对， 小山鹰 跳。啊

寒脸。